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嘅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 新年 選擇一支屬於你的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次先捉走 嘅，係第三次捉走。 因為第三次咧， 爺奶，我帶你環遊世界，我騎住高鐵啦，阿媽話我真係變態。 好啦，翻嚟第三节嘅北上频道啊，的系咪又有嘢要宣布啊？ 又唔系宣布嘅，讲一讲啦。其实呢个礼拜即系啱啱个礼拜啦，咁啊礼拜尾啊，头先第一次都讲过啦，威格网站俾人 hack 啦。咁啊，其实之前早嗰两三日咧，咁我同阿份就香港呢边就其实俾人访问嘅，咁啊关 被访问 啊， 你好惊啊，有呢个嚟咁样， 系啊 ，OK， 唔系咁啊，关于 我都想俾人访问， 咁啊关于网台啊，即系啲发展啊嗰啲咁嘅嘢咁啊，应该睇下啦，个等在嗰边 confirm 咗啦，咁然之后就我哋话翻俾人听，我哋即系边 你俾边个访问咧？ 忽然 唔讲得，我忽然一 就， 因为有几个网台咧都会接受访问嘅， 系啦， 系 咁啊，其中一个就我哋咯，系啊，咁啊，所以就即系睇下啦，到时话翻俾大家听啦。不过几得意嘅嗰日 ，O K， 都唔知咩计，我哋访问时开心啦，唔知出到嚟讲啲咩啦，大佬， 系真系，我觉得几得意嗰日， 好 系 ，O K， 咁啊，每个礼拜日咧就除咗而家会有北上频道听啦， 礼拜六啦， 礼拜日， 我知 系啦，咁啊，其实每个礼拜日喺香港咧就仲有好多嘢睇嘅，咁啊，尖沙咀系其中一个即系好去处啦。咁我哋每个礼拜日其实做节目，唔系个节目即系出街嘅时候，我哋都唔知道嗰个礼拜日发生咩事嘅。 系啊， 咁啊，所以就要隔七日。如果又要讲咧，我哋都要隔七日啦。咁啊，其实都几值得讲下。咁所以我哋又即系。因为今个礼拜又冇咩话题，咁我哋又讲下上个礼拜日究竟尖沙咀发生咩事啦。咁其实头先都讲过下嘅，咁就係呢个即上个礼拜日就其实几奇特嘅。OK， 咁我都觉得就即係都一个有少少进步嘅。OK， 因为譬如话以往嘅每一个礼拜日喺尖沙咀呢，我哋就会见到一班年青人啦、其实佢哋有冇组织我又唔系好知道啦，算唔算系热血，咁应该就唔系又唔系好算嘅。咁然之后就都系即系喺尖沙咀嘅购物区呢，就会系对啲内地嘅游客。OK， 咁呢就点讲啊，叫佢哋翻翻去係嘛？即係嚇， 咪叫佢哋買國貨係啦。 之前咧就係、 是、嚇，就是、叫佢哋 即係總之騷擾人哋 shopping 啦，可以咁講啦嚇。係、OK， 我都唔知用點樣形容啊。OK 嚇、即係咁，但係上一個禮拜日 幾 幾特別嘅。OK， 咁啊，終於都諗到一樣嘢，我覺得係又係一個幾有堅密嘅一個玩法嚟嘅。OK， 咁就係頭先阿馮總都提過嘅，就係、呼籲翻啲國內嘅同胞咧，就係、是、買國貨啦。咁、你見到最近其實喺北上頻道嘅 Facebook 咧，即係有幾位仁兄啦，其中一位應該係叫做 Michael Fogg 啦。OK， 咁啊，哇，即係都好勤力嘅，係咁 post 嘅，咁啊 post 好多啲相嘅，譬如話好多口號啦，譬如話速回祖國，同志們衝啊！咁啊，用好多啲文革時候嘅照片啦、啊，嘅画画册啊等等咧，就做背景嘅。譬如话啲有毛泽东啊，你见到咁，譬如话祖国同胞速回祖国，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咁样话好多呢啲咁嘅口号。譬如仲有啲啊，我是中国人，我以此为傲， 屌柒你老母啦，咁樣又有嘅。 咁有問題。 好，係啊，譬如再話呢個呢樣嘢就係何心海心就不如階級有愛心，咁啊呢啲好多好多好多嘅咁啊，我諗啊都唔止喺北上頻道嘅 Facebook 嘅，喺好多 Facebook 嘅群組啊，你會見到呢啲咁嘅相啦。咁我哋就上個禮拜日啦，你就見到一班穿着住即係文革啊紅衛兵嘅服飾，戴住一頂綠色嘅帽啊。着住一啲紅衛兵嘅服裝啊，咁啊戴埋紅領巾啊等等，咁然之後咧就喺尖沙咀咧就展開一個叫做類似啦，叫愛祖國嗰啲咁啊 支持國貨。 爱祖国啊，支持国货啊，乜嘢咁嘅大游行啦、啊？ 佢呢嗱个组织就叫真心爱国爱党联、 哦，有组织名称 系真爱联，简称 真爱联。 咁个游行就叫爱国爱党大游行嘅。 系啦，冇错啦，有晒有晒。 啲人就 好 爽。 咁我都睇过，即系其中有啲YouTube 嘅片嘅 ，OK 系热血发放出嚟嘅，咁啊即系。哇！睇到我哋嗰位即係大頭嗰位就係好勇武嘅黃仁達啦，咁跟住就即係譬如話又點樣同警方 走本船 爭取個遊行路線啊，點點點啊，爭取唔到啊，又大嗌解散啊，叫啲人自己行啊，等等之如此類。最後有冇行到？我真係唔知有冇行到啊， 有 都應該有行到嘅，應該有行到啦。咁好搶眼嘅，總之喺應該旺角出發嘅，應該旺角出發嘅，咁啊好搶眼，好多人睇嘅。咁啊我哋又討論一下，即係我覺得其實幾特別嘅呢單嘢，即係 特別喺邊啊？你講 特別，我覺得正面睇嘅就係話，佢哋真係揾到一個點，即係揾到一樣嘢，即係揾到一個幾靚嘅位嘅。OK， 嗱你唔屌得我啊，係咪先？爱祖国大游行 ，OK， 係 啊，冇好似又話咩搞亂檔啊，有啲右腦啦咁你如果你即警方連愛祖國大遊行、真愛聯咁樣，你都阻止嘅。 係阻止㗎，係 啊， 係非法㗎呢個遊行 係。 警方後尾公布係呢個遊行係非法。係 啦，咁即係如果你公布呢一個遊行係非法嘅時候，咁即係以後嗰啲都唔係即係如果係愛港力嗰啲咁啊，都又可以非法㗎咯，或者高達賓嗰啲 賣 出都係㗎 喎， 嚇 冇申請啊嘛， 係咪啊？哦，即係愛港力嗰啲以前係有申請嘅， 好似 或者係啦。OK 吓，咁啊，咁所以但个位系，但首先即系如果你睇表面个位系好靓嘅， 唔系即系呢个系多咗啲幽默感啦， 多咗幽默感啦， 多啲恶搞元素啦。咁其实对于即系当然你可以话对于即系呢班譬如我哋即系成日都即系嗰啲呢啲咁样嘅，即系中港矛盾嗰啲咁样嘅由社会运动人士咧，咁其实就叫转咗个方式去表达抗争。 系， 咁对于官方嚟讲，其实系透明啲嘅。即係更加唐人啲，因為呢件事好玩呢，就會令到網上面嘅分享越來大好多。係啦，咁就咁其實係即係亦都見到呢個咁樣嘅矛盾呢，係已經去到好好入骨啦，見唔 見？係啊， 已經係好入骨。即係我突然間呢啲中間矛盾，我會好諗起我同傑傑斯喺探長錄音嗰集嘅。 係， 因為嗰集咧，其實又係第一浪嘅，即係唔係第一浪嘅頭，即係有一浪嘅中港矛盾啦。嗰時講啲人即係大肚婆咧，咁話咁其實同佢哋嗰時都其實隔咗好一段時間咯，即係而見到個問題係越嚟越加劇啦。 係 啊，即係其實發展到呢一個咁樣嘅情況。 係，即係有我一時間我就揾唔到啊！一陣如果我揾到，我再讀有一個網友嘅，即係呢個禮拜都俾過一個message 俾我嘅，咁我而家仲喺度揾緊啦。 但我 你講先，你講先。 但我其實我覺得我幾唔中意嘅 ，OK， 即係可能覺得大家都會好。 你有乜嘢黃仁達做嘅嘢中意㗎？ 唔係咁樣講啦，係 咁講。 我幾驚啊，同埋我覺得幾無管動，即 係 我係好接受唔到案，就係話喺香港呢個地方出現啲咁嘅人咯。即係我唔係話，即係無論話係邊一個政治團體或者組織去做都好，即係我覺得。呢件事其實係好本末倒置咯，即係你攞翻文化大革命，我明白係一個可能反諷嘅意思 ，OK，即係呢個嘅背後，除咗惡搞之外，其實係攞翻啲嘢反轉地去講。咁但係對於我少少認真嚟講，就即係我覺得，喂，我唔會揀用呢個路咯。同埋調翻轉嘅係，如果有朝一日。唔係你攞反諷嘅意思而調翻轉可能愛光力搞呢啲嘅時候，我會覺得 喂，有冇搞錯啊？即係你成個 我又唔知 你想落嚟， 我又唔同睇法咯。我覺得呢個係抗爭手法咯。但係即係嗰班人要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咯。呢個就係當然啦。你唔好即係 嗱呢句可圈 係啊！即係你扮紅衛兵，你唔好扮翻你。 究竟嗰班人知唔知自己做緊乜嘢咧？嗱，我話俾你聽， 係 角色扮演，你可以一次半次，你可以當係 嘅，係啦。 但係長久再咁玩落去，係會唔會話好似的講嗰只 冇錯 入曬戲咧？我曾經咧，我唔知大家記唔記得我都講過啦。即係我話咧，如果咧阿黃楊達有朝一日執政香港咧，我第一個 即撇啦， 係問。 咁我上個禮拜睇完呢樣嘢咧。更加引證我呢樣嘢嘅嚇，即係我就修正少少啦，就係、是、如果有少少跡象，我見到黃楊達有機會執政香港，我都係走先。OK， 係啦，即係唔使等到執政嗰日。 即係如果你話對嗰班即係假設真愛聯啦，或者呢啲社會運動啦，即係你要記住你做緊嘅嘢係感染緊其他香港人。 冇錯， 你係要得到其他香港人認同。縱然你覺得呢班香港人係即係可能啊，傑斯成講，喂，屌你咩成班瞓曬覺嘅。 OK， 但你哋出嚟做嘢，你就要喚醒我哋。記住你哋出嚟唔係要攞掌聲，或者係好似前呼後擁，哇，好威啊，攞咗個鏡頭啊，即係咁樣。 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其實你譬如話喺呢個中港矛盾 ，OK， 唔係喺呢件事上面，每一個禮拜日去油尖旺，去騷擾國內遊客買嘢 ，OK 呢樣嘢 ，OK 嗰個出發點咧，其實咧我哋又矛盾不大嘅。你呢班人好憎所謂蝗蟲喺油尖旺買嘢 ，OK 銅鑼灣包括埋。其實咁我哋問我哋在座四位啊，我哋都冇覺得好好受嘅，即係我哋唔覺得，我哋都覺得每一個禮拜咧嚇，油尖旺銅鑼灣俾國內同胞咧，哇霸曬啲地方啊，或者已經因為自從有自由行之後，油尖旺銅鑼灣嘅生態環境啊 ，OK 已經變化咗咧，我哋係覺得。我哋都覺得憤怒嘅，我哋都 好難 可惜嘅，係啦 ，OK OK， 但個問題即係我哋同呢班人，或者我同呢班人嘅分別就係話，我覺得嗰個我哋用乜嘢嘅方法嗰度，其實係可以有斟酌嘅。OK， 我諗我唔會俾呢班人即係嗰個感覺係即係輕微過佢哋嘅。我都話啦，我其實我每一個禮拜五啊，如果朝頭早我喺黃江過關咧，我就想起黃楊達㗎啦。我好希望黃楊達咧，即係咧揾一日班隊嘢嚟咧，喺黃江同我搞下啲大媽。唉，嗰下真係話俾你聽，即係你但如果中港兩地嗰啲過關嗰啲香港人咧，就有呢個感覺㗎啦。或者每朝早十點零、九點零、十點啦，總之你黃江啊，話俾你聽，你去黃江係最嚴重㗎。大佬黃江係兩邊地方，你想揾個地方企唔到，你想揾一條路行入去個入境大樓嗰度過關。行唔到 ，OK， 好辛苦，捐嚟捐去，捐完之後，去到條行李帶就最嗰、那個咧就最嗰、那個就最攞命嘅痛苦位啦，因為九啊幾個大媽夾住你前後夾擊，好似打美式足球咁樣，冇喂你喝得一個唔霸尖，喝唔到第二個，喝唔到第三個，跟住然之後個個係揸住三兩件大件行李。OK， 好啦，到你過，你擺低件 行李， 你喺個行李帶度咧，你後面嗰班大媽跟住應該係跟住你擺啲行李上去咧，佢擺完即刻攝你位，跟住你又要你喺個分零兩分鐘，你話大媽，你攝我位都冇用㗎，嗰個行李帶出嚟嗰件行李都係我出先㗎，冇理由你嗰件行李咁撚叻可以攝埋隊啩。但你講佢唔明㗎喎，跟住你簡直話俾你聽，眼鏡可能俾佢篤爆啦 ，OK， 衫可能俾佢扯爛， 甚至你個人會拱撚咗條行李帶， 拱撚咗條行李帶度又會扎撚曬馬嘅 ，OK， 咁好啦，然之後你行返出嚟，即係行返出嚟準備搭巴士走，嗰度係又繼續開始。 冇路行啦，冇定期啦，乜撚都齊。 唔係，你覺得嗰個情況係咩？ 係啦， 就好似走佬咁樣嘅。 係啊。 OK， 最後一班車就走㗎啦。 係。 然之後咧，係啲車咧， 唔係啊， 係唔夠裝啲人㗎喎，而啲人就排撚曬隊，最好爭。 我再解釋，我叫佢解釋得再多少少解釋。你最頂氣、最激氣嗰樣嘢就係咧，佢哋嗰班人唔係去搭巴士㗎。 嚇、 啊！佢哋嗰班係旅行團嚟㗎嘛，嗰度有幾十個旅行團啊。OK， 然之後跟住咧，佢頂死曬啲路，你又行唔到過去搭你嗰個巴士，呢、这個巴士係冇人搭㗎，因為嗰度香港人啫嘛，十點零鐘有幾多香港人會過香港啫，即係咁樣。咁但係就係咁頂死你，頂到啦，你筋疲力盡上咗巴士，唔好忘記喎、哦。你仲要過一過條橋呢，又到香港關啦、啊！香港關，頭先我講啲嘢， 重複多一次， 再嚟過。OK， 咁呢個你話折唔折騰啊？未係，仲俾一個終極折騰你。如果你係帶住一個內地朋友一齊過關，你真係唔家產啊！話俾你聽，因為嗰度啲人好多內地人過關嘛，你嗰個內地朋友呢，每过一个关大约需要一个钟头到啦。 系。 咁然之后你呢位香港人系几分钟就过咗去，你就然之后企喺度就等缩晒一个钟头时间，就等你嗰个内地朋友出嚟咯。 诶、哎，一个钟头。你喺等等先。系。一个钟头嘅时间，你要睇你系过关嘅时间系咩时间？假设如果你系六点至十一点嘅话咧，你需要等三个钟嘅。 三个钟唔使，冇咁夸张。 哇，大佬六点。 嗱，三个钟真系一个好 exceptional case 嚟嘅，拉匀啦，一个钟啦，但系你嗰个一个钟你真系唔好受啊。首先就系、是、再话俾你，再提翻你啦，你系冇订期嘅。咁你冇訂企，你點等人呢 ？O K， 呢個已經係問題啦。你揾到一個好細嘅空間企喺度，你身邊全部都係陝西農民啊、大媽嗰啲物體啦。O K， 喺你側邊做緊咩呢？不操男生啦啦啦咁樣，我話好嘈啦。跟住仲有啲剝橙食啦，你然之後你個腳周圍咧全部橙皮啦，O K， 吉嚟嘅 吉 仔又有啦，橙又有啦，係啦，乜嘢都有嘅 ，O K， 花生都有，花生都有 ，O K， 仲有水樽啊，諸如此類啦。總之 見到男嘅咧，係 啦， 係咁。 咁你要記住，你呢個咁嘅等人嘅過程係要做兩次嘅喎，係嘛？咁你嗱。咁你個問，咁你話我 唔係所以咧， 係啊， 唔係所以， 唔係所以我係每一次我都想起黃楊達㗎。OK，、嗯、但你諗深一層先，我一陣俾阿馮總講。 唔係我句廢話入曬，你繼續。 我你諗深一層嘅就係、是、呢、這個嗰、那個問題嘅根結係咪真係喺呢班人度咧？呢班人嘅本性係咁樣㗎嘛？ 係。 個問題係乜嘢？個問題係。邊鳩個要放咁撚多人過嚟先 ？Exactly， 我哋嗰個特首仲話俾我聽，負荷係冇問題噶嘛？ 唔夠啊！ 係啊，你喂，即係689聽到佢又唔係傑斯，你仲揾到 0.1 個平方米俾你企喺度等人啦，都係有空間俾你企啊，冇問題啊！而家有冇 你 有冇俾人逼到 買第二 逼到受傷入醫院先？ 冇啊！ 你 想 請你拿出證據來。 你上車咪好撚方便先？ 係啊， 架車又冇乜人。 架車冇人㗎喎。嗰架車就係香港人上㗎嘛，最多加三幾個自由行嘅人。係 啦、 啊，旅行團嗰啲人，我冇叫旅行團嗰人上埋你架巴士啊。 係啊， 你邊幾時有覺得好撚多人啊？ 咪咯， 係咯、啊。咁所以個問題唔係喺嗰班人度，嗰班人個本性係咁㗎嘛。啊、OK， 呢個係一個 evolution 係咪應該？ 咩啊？ 系咪啊？ 恶性循环， 进化 ，evolution 系咪？ 改变咧， 系啦，即系你要等佢进化啫嘛，系咪先？咁你而家问题就系话，我同阿黄杨嗰班人咧，嗰、那个咩头先你讲过咩？ 真爱联、那 個那個、真爱联个矛盾可能就系话，我可以容许到呢班人进化，不你就未必容，你就觉得连进化都不能容忍啦。 嗯 ，OK， 你进化你要进化，你自己翻去进化。咁、嗯、但系佢翻去佢进化唔到噶嘛，因为佢翻翻去佢 退化 唔到， 只要退化 系咯，佢咪不断咁退化咯。 唔系你 继续贪污啊，吐痰啊，踎啊咩咯，佢要出嚟噶嘛，佢出嚟噶嘛。正如我即系我最近我今朝早做西关二少嘅时候，我同两位广州嘅主持彭彭同埋珍珠，喂佢哋都讲好啱啊。我哋回憶翻當年嘅白天鵝酒店，佢話廣州白天鵝酒店係俾佢進化㗎，唔係我講係佢哋講啊，因為喂佢自從有咗白天鵝酒店，佢知道因為白天鵝酒店當年執法好嚴嘅，嗰啲規例係咁就係咁啊，著拖鞋唔你試下著佢拖鞋，我話知你係鄧小平啊，當年 你唔該同我穿返皮鞋你租入嚟。 嗯。 okay? 啊食鋪飛有食鋪飛嘅規矩，飲茶有飲茶嘅規矩，冇得搞亂嘅。okay? 香港式管理或者歐美式管理嘅。 嗯。 咁當年咪咁囉。咁你有個咁嘅環境。 係啦。 你先俾到當年嘅廣州人咪進化囉。係咪先，咁冇問題㗎。咁我即係我哋個矛盾其實就喺呢度囉。咁而我自己即係我覺得就話點解我覺得我都係覺得唔舒服嘅。ok, 即係我見到一樣咁嘅嘢。即係話你而家搵一個啊好惡搞嘅方法。而呢個惡搞嘅方法係文化大革命。ok, 其實呢樣嘢大佬我哋作為香港人或者即係我哋都成日都話呢個十年浩劫係大家需要反思嘅。你而家唔係你攞返佢出嚟惡搞。ok,咁其實你亦都係你除咗惡搞人哋之外，我覺得你嗰個底韻裏面你係帶咗一種訊息，就係話我哋香港人都係帶住呢一種文革嘅餘毒。 嗯， 我大家都係同一種人嚟。 唔係以毒攻毒呢、啊、就好易入魔嘅。即係我覺得，但係呢你覺得我講真，如果你逐啲啲講 evolution 㗎嘛、 嗯、 由如果鬧佢哋蝗蟲變成用一個 笑佢哋， 即係咁樣用一個你當係一個不恰當嘅惡搞呢，我覺得都係好啲嘅。咁、嗯、我覺得你咪可以再玩嘅，即係我又諗條橋啊，即係譬如話你講過關咁難啊嘛，嗱、基本上先譬如講尖沙咀咧，其實咧喺我心目中咧都已經唔係個香港地方嚟㗎啦。咁、不如就喺尖沙咀啲大道度 set 個海關喺度咯，你明唔明啊？即係啲人咧入到尖沙咀咧， 係 好似要過關咁樣。 係 ，OK。 即係你可以當個行為藝術又好，你去即係去，即係睇下有冇人去玩呢樣嘢咯。即係要扮過關咁樣入尖沙咀咯。 嗯， 啊咁大家又可以試。 唔係，即係嗱， 我講多少少。 OK， 你講。 即係岔開少少講。即係我覺得，喂，而家呢個咁嘅狀況 ，OK， 你當我係我戇鳩咩都好，雖然我係明知 你係嘅 戇，即係惡搞。 大家知。 但我係會驚啊！即係我會驚嘅原因係我哋細個讀過文化大革命嘅歷史 ，OK，、嗯、我哋係即係都係嗰句，我哋係殖民地之下，我哋知道個究竟，我亦都知道文革係要反思。但你套用翻嘅時候，我驚嘅原因係，我難保唔即係唔會驚嘅有一日，喂香港可能係真係會變成咁撚樣。係 啊， 我理得你係 即係我 搞 你講就頭先講嘅入氣嘅問題啦。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喂你唔好以為個個內地人都明你喺玩乜啊！ 佢以為歌中，佢歌中 翻。如果尖沙咀有一個郭美美嘅物體咧，佢真係唔知道你做乜撚嘢噶。OK， 文咩格啫？你喂咦咁玩化妝舞會啊？你而家你嗰件衫喺邊度著過啊？嚇喺中國著過唔肯咪啊？清朝啊？佢、真係唔明嘅喎，所有嘢都唔明嘅。同埋你幻想一下就係話，你話你調撚翻轉啦，我都話，即係我成日都攞一個例子 SS 衛隊，你試下， 係啊係啊， 你試下有啲奧地利人或者有啲瑞士人過境啊，唔係過境，喺瑞士喺蘇黎世 ，OK， 星期日見撚到你班德國佬過嚟，哇，屌你 shopping， 著撚曬 SS 衛隊嗰啲衫，你睇下最後會點啊？ 冇乜出事啊！ 打仗都會啊！屌你，咪睇即係咪你好難幻嗱，即係。我冇資格批評 ，OK， 我都話即係今時今日個社會都撕裂到咁咧，唉，即係邊係我即係一個人可以改變啦、啊？咁你鍾意咁咪咁，即係但嗱、即係我即係嘗試同大家分享啦。即係我諗幾年前咧喺寫記嘅時候咧，即係有人咧邀請過我咧，就同一啲即係做過一兩次 talk 啦，我見到講就同一班社民連嘅，即係好細個嘅細路仔，佢、okay? 分享一啲即係大陸嘅經驗。OK， 嗰兩次其實令我好深刻嘅，就係、是、每個人即係參與個 talk 嘅每一個細路仔，其實都係入得社民連 ，OK， 好撚憎共產黨嘅 ，OK， 跟住然之後聽完我講嗰啲嘢嘅時候，就哇嚇、啊、你鼓勵我翻大陸同大陸溝通。哇！你唔係民建聯㗎咁樣，即係會咁嘅。OK， 但我今時今日我都唔會改變。即係我你用一種嗱，你話我哋點樣去改變你眼中嘅蝗蟲，或者我哋即係點？你有你嘅一種方法。我同大家分享嘅方法就係、是，我都係覺得就係話，其實溝通可能係一個即係我會 prefer 嘅一個方法。你多啲其實或者唔好話翻大陸啊。咁你讀書又好，而家大學 咁撚多內地生係咪先？識翻啲，唔好抗拒佢哋，係咪先？同一 識翻啲內地嘅女生， 識翻啲內地嘅朋友，男仔仲更加好啦。香港男仔識翻啲內地嘅女生，係咪先？個個都索過香港嗰啲港女嘅，係咪先？又有得溝通，又有得 溝， 即係嗰種嘅個即係 通啊，溝 又 通啊， 有得溝又得通啦，總之係咪先？係咪先？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啫？咁你其實你同佢熟咗嘅時候。其实你不妨可以试下嘅，即系你同佢哋讲，喂，你哋，你哋啲同胞真系，你睇下啦，好捻，即系你唔怕笑佢噶，冇 hard feeling 噶，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好多经验都话俾你听，冇 hard feeling 噶，我同好多内地朋友，啲内地朋友系自己都知道自己啲同胞好捻 hard feeling 噶，OK， 咁你同佢 系啊，梗系有时嘻嘻我下，笑下，咁你有啲嘢，其实啲你想灌输俾佢嘅嘢，其实可以灌输到，好过你用一种呢种叫做 敌对 中国，即系用中国嘅术语叫硬着陆，系咪先？硬拼， 你咪硬阴谋， 系咪先？喂，咁你都唔友善嘅 ，OK？ 你对佢都喂，但我佢会听你讲咩？你估佢会真系听你讲咩？你其实一个反效果嚟嘅，佢觉得佢而家你访问真每一个内地嗰阵，屌嚟咯，我预咗啦，而家惯紧咗啦，星期日紧有堆咁嘅人喺度噶。我买多啲添啊！我大捻把钱，丢落煲叉钱，使乜惊你啊？系咪先？喂，咁你觉得会解决到件事咩？ 嗯， 我觉得你又咪，喂，你真系帮到忙噶、啊。如果你慢慢三几个月后做翻个调查，可能因为咁样咧，嗰啲自由行嘅人数系增加咗噶、 啊。唔系，同埋，我觉得个源头唔系嗰扎人度啊嘛。即講咗好多次， 好多次㗎啦， 個源頭 多次㗎， 個源頭係喺個政府度嘛，即我 OK， 我會覺得好啦，即政治少少去講，好多人都會話我兩會人頂林俊圖事件咁計，甚至大家都會覺得梁振英呢一個嘅政府，你見到嘅係喂所有嘢都唔撚同曬 OK，可能。佢上手做嘢，上手嘅意思你見到好似黃維基咁啦，即黑人憎到爆啦。第一樣嘢嘅係你買撚咗個牌，即係炒少講買撚咗個牌。如果係唔得嘅話，你又唔早話俾佢聽，你擺明係成個政府玩鳩佢啦呢鑊，即係唔係幫黃維基講説話，而件事實係咁。第二樣嘢可能係我哋而家都會有個懷疑或者個疑問嘅，就話香港呢一扎所謂嘅左派，會唔會下手會做嘢呢？如果唔係，唔會有咁多暴力事件成日形成。但係個問題係所有人嘅感覺出到嚟就係、是、喂。是怕撚咗而家嘅香港政府喎，即係你唔會指佢個源頭，而你反而係揾另外啲嘢去打嘅時候，覺得喂呢個係好有問題囉。 你見到黃洋達嘅一生都係做緊呢啲咁嘅嘢，即係如果第日我哋回顧黃洋達都係 你好 由出嚟嘅，我呢啲你想講嘅疑問咧， 玉成佢一句， 我哋由呢、這個嚇、啊，都得嘅，你有咩？ 我即係話， 唔係我哋幫我講埋。即係你睇選舉嘅時候，我哋都有提出嚟，點解你會打陶君衡嘅？點解唔打謝偉俊嘅一樣啊？咁你今日點解你打啲黃蟲嘅？你唔打梁振英嘅？係咪先？你次次都係打錯人嘅，你故意啊？抑或係你真係個腦係有啲問題嘅咧？即係或者你鍾意揀個易打嘅咧？O.K. 因為打黃蟲或者打陶君衡係比較易噶嘛，即係都係咁嘅。佢一生可能都係咁。 但如果回顧嘅時候，可能要咁樣講咯，即係佢出生嘅地方同佢生活嘅地方係有個錯誤嘅錯配喺度咯。即係你幻想一下，如果 佢邊度出生啊？ 佢三四年前喺四川， 佢四川出世。 如果佢喺四川度，當時唱紅打黑嘅時期，佢搞呢啲嘢嘅。官都有得俾你做啦，系咪啊？ 唔系，咁客官 佢谂到，唔翻大陆嘅大佬。 唔系，我必须阿官讲，即系佢都有打镬梁振英嘅，即系我哋冇太，不过你就冇太 care 佢咯。嗱，但呢个所以，我想讲翻嗰个游行嗰度啦，即系黄达，我又冇兴趣讨论。即系我头先就讲就，你要知道呢个系个手法咯。即系譬如，可能目标唔系太啱嘅，但系问题就系，如果你唔系搵啲咁嘅游客假设开刀嘅话，你个社会又转唔到。即系呢个系你可以话扭曲个社会，唯有出啲扭曲嘅方法。即系你好可悲嘅呢样嘢。 OK， 明白嘅。明白晒嘅，即系我系想， 唔系我再讲 多，其实系想俾多个，俾多 呢单集，同埋呢单嘢讲多， 即系 讲多少， 我冇资格批评佢哋噶，因为太高智慧啊， 唔系讲多少少啦，即系 文化大佬，即系连文革佢比我更加熟。讲个文革嘅古仔啊，我突然间谂起啦， 找一找你先，俾我讲多少少啦，即系有位朋友，我哋呢度大家都识嘅 ，OK， 咁佢有参与呢次游行啦，即系我觉得，即系佢系相信一样嘢系咩，就系话哦，咁。是有人咧会相信 边个朋友啊？ off mic 讲俾你听啦，唔使咁多纷争。 off mic 42啊，继续。 算即系知道就算，就系话喂，佢竟然系相信嘢嘅系蝗，即系所喺佢哋角度嚟讲，蝗虫入嚟香港买嘢系影响到晒佢哋所有嘢，而但系佢哋唔会反思个问题嘅系，究竟边个？系放佢哋入嚟嘅 ，OK、而真系有人相信嘅就话，唔系话所谓转移视线嘅问题，系佢哋信嘅就话，我哋应该嘅就系同蝗虫去对抗，而唔系同个政府去对抗。 系啊， 即系我觉得， 因为 咁嘅你搞到， 系啦，因为呢样嘢系十几年前回归嘅时候，个政府俾我哋嘅一种期望嚟噶嘛，一国两制啊嘛，五十年不变啊嘛。冇话一回归开水喉任嚟㗎嘛。咁呢个边个俾个期望我哋先，我哋咪应该追究返嗰个人先，或者嗰个政府先。ok, 即係我觉得你咁样系好啲，你同内地人，喂内地你自己调返转啦，以即係将心比己啫，调返转啦，你系一个都有少少经济基础嘅内地人 ,ok, 喂我而家嚟旅行嚟买嘢，我真係帮助你经济喎、我有咩罪呀、大佬係咪先，唔撚得㗎而家係咪先，佢真係理解唔到你做乜鸠嘢，你係要怼撚住我喎、大佬。咁所以即係我觉得多啲去思考啦，俾多个选择俾我，即係我讲，同埋唔係我係唯一一个 credit 要俾返嗰班人啦，就我觉得嗰套衫你着得落呢 系好犀利嘅， 好撚犀利嘅，系啊，即系我咧坚嘅。 我唔明系你支持哦民主街头抗争，你系好真所谓国内嘅所有嘢都好，但你可以着得嗰套衫而去游行，我觉得你真系好撚犀利。 唔系呢件事系你噶， 你讲先， 我都几多嘢讲噶， 你讲先咯。 系先咪几样嘢，譬如杰斯你讲咧，咪用翻个即系德国嗰边嗰个即系希特拉嗰个例子嘅，即系大家可以谂翻近啲就系你会唔会着住扮揸住嘅坦克车出嚟去到恶搞咯？即係用返啲近啲啊，即係文革大家而家拎出嚟玩啦。咁、用六四啦，我相信就算後生嗰班都仲係你知道呢啲嘢唔係咁拎嚟玩。但係我啊仍然都講緊就話，點解我覺得一個惡搞你都係起碼好少少呢，即係其實你頭先有傑斯咪講，即係我哋需要一個地方土壤俾佢哋進化咁樣嘅。即係你要硬嘅方法呢去屌佢哋呢，其實行唔通嘅。即係文幽默都係或者自嘲都係一個文明嘅表現囉。你用一個不文明嘅方法去對抗一啲不文明嘅嘢呢，其實又唔會有好結果呢。 係啊。 咁第二樣嘢就係其實幾可悲嘅，即係譬如剛才的講話你點解要對住個源頭咁樣，咁即係好似呢個饑餓遊戲第二集最尾一句啦，你知道你嘅敵人係邊個啊。咁但問題就係譬如衝警察你都係德國都係咁嘅咗。即係可以點樣對抗政府呢，即係從中你同攬住個警察自爆咩，一仲唔係恐怖襲擊㗎喇。 攬住警察嚟嘴啦。 起碼 OK 喎，起碼你俾我見嗱，唔好咁講。即係如果你用呢個邏輯去講咧，咁我又話啦，我答翻你咯。 係 你每一個禮拜著住嗰套文革嘅衫去搞佢，你又搞到啲乜嘢咧？一樣道理，你起碼俾我見到你係真係認清楚嗰個負責嘅人係邊個。 即係信息唔好錯咗。 你俾到你話俾我，你俾我睇到， 係 你係真係俾盡曬你嘅力，佢俾個壓力， 明白？ 俾個689， 而唔係搞咗個。 都冇辦法啦， 明白？ 咁然之後你再行下一步，我仲可以理解。但係你而家唔係俾我見到樣咁嘅嘢啊嘛， 啱 係咪先？即係我講埋嗰個 古仔 啦，即係突然間諗到啊！即係你喺文革裏邊咧，真係揾到好多黃楊達呢啲咁嘅即係例子啊，譬如話我哋又講翻大家好熟嘅老子英雄而好漢、老子反動而混蛋啦，好多人淨係會記得薄熙來啦。1966年嘅時候，即係呢句説話其實唔係薄熙來度出嚟噶嘛，喺北京簡稱北韓啦，就係北京航空大學嗰度咧有一班學生就整咗呢對對聯出嚟啦，橫批就叫做應該如此，好似如果冇記錯。咁然之後呢，大家覺得呢對對聯好撚煙啦，俾咗個名佢叫做鬼見愁，呢對對聯就叫鬼見愁。咁然之後跟住呢就開始呢就即係血統論啦。OK， 咁啲高幹子弟呢啲聯動嗰啲呢就開始去迫害嗰啲即係黑五類啦，即係啲出身唔好嗰啲大家都係同學。但譬如阿的係黑五類嘅，我係紅五類嘅，咁我咪迫害佢囉，甚至攞皮鞭去鞭佢啦，日日。即係呢就全部喺嗰年裏面喺六年嗰邊開始做嘅。咁然之後跟住呢陳伯達江青嗰啲都見到喂收唔到科啊。 咁派咁江青都見到收唔到貨，派陳伯達就出嚟喺度同班紅五類就傾偈啦。咁佢話不如咁啦，改咗，喂，佢話嗱又唔係話你錯，不如你改佢啊，我俾對對聯你，叫做父母革命而接班。而即係兒子個兒啦嚇，父母反動就兒背叛啦，還批理應如此，咁咪 mile 啲啦咁樣嚇，就唔好講血統啦，即係講你爸爸媽媽，但係係革命嘅，咁咪兒子就接班啦，鼓勵你哋即係好，即係懶係比較 positive 啲啦，咁但係唔收貨，紅五類覺得連江青都屌埋啊，話俾你聽嗰鋪江青都俾人屌到匿埋， 咁重口味， 係啦。喂大佬照屌啊，话即系落当年嘅人根本就 系个个都成龙噶啦， 系个个都咁重口味噶啦。OK， 成龙有品味少少，咁然之后就然之后咧就继续收唔到科啦。当年咧就出咗一个人咧，就叫做谭力夫啊。谭力夫咧就应该我唔记得边间，哇真系凭记忆，我唔记得边间大学啦嘅大学生啦。佢又做嗱，佢就咁嘅，佢又系啦，哇呢个人咧好有魅力嘅。OK， 好识攞三杯嘅，哇出嚟讲嘢咧，讲几个钟头都唔完嘅，好似我哋即系啊， 铿锵有力啦。 OK， 咁佢当年有几句嘢咧，就即系所有啲年青人咧，好 buy 嘅。佢就话咩？佢就话：我屌你唔起啊！我而家揸住个权力，屌捻完你，我行翻落嚟系无产阶级，我就唔会陀衰无产阶级。唔撚使同你讲道理。 哇好得似喎。 啊呢、這个就係谭力夫啊。 係 。OK， 咁啊。 明白。 明白。 黑五类嗰边咪出咗一个叫余罗克啦。余罗克就后咪写咗篇嘢就叫出身论啦嘛。就讲嘅人应该啊係即係人人生来系平等嘅，讲一啲普世价值。 係。 OK， 讲普世价值，讲大家冇讲人生大道理呢啲啊，个下场系咩呢？六九年、七零年左右，余罗克咪扒咗佢咯。系啊，咁谭力夫咧，哇，今年都健在啊，早几年仲喺北京大学图书馆副图书馆馆长嚟嘅。所以咧，即系我都系咁讲，有前途，唔好得罪黄仁达啦，好嘢嚟噶 ，OK， 系咪先？ 今日又听我啲故仔啦、今日讲 得嘅真系冇嘢讲，又可以搵啲嘢讲，真系正。OK， 咁啊系咯，所以即系大家其实多啲思考啦。其实好多方法咧，可以我哋可以帮助国内同胞进化嘅， 用文明去对 okay, 对抗野蛮。 即系我都成日都讲啊，不过你哋又讲唔啱听系咪先？即系以老又话我以老卖老啦。啲香港人，我哋呢啲啊，经历过晒啦，食铺飞。我以前我妈点同我讲啊？喂，阿仔，300几蚊、啊。喂，大佬，听日食布飞，今日你好似食啊，冇得食啊，大佬蚀本啊，系咪先？去到，喂，认住啊，龙虾位啊，大佬，系咪先？啊，一去到就帮我抢佢翻嚟 ，OK？ 香港人都试过晒噶啦，系咪先？即系移民嗰啲，加拿大嗰啲，唔使我再讲，又重复一次啦，系咪先？蝗虫。我哋做先㗎嘛，有乜问题啫？咁但係即係我哋好彩就我哋早，咁我哋早进化，咁我哋都要俾时间 我哋 人哋进化。你点唔接受？喂，大家都系生活喺同一屋檐下㗎啦，係咪先？而家有本事你咪走囉。哎，我讲个走又俾人屌㗎，係咪先？咁你真係唉， 多一句 难做。 多一句呢啲嘢。认清你嘅敌人。 唉，认清敌人。 我即係有一个要求 啫。Okay, 可唔可以每一次进化少咁啲人呢？即係唔好一镬过嚟进化。好辛苦㗎。 你咪去问689囉。 係囉。689 政府 囉。认清问题。 呢个香港政府系咪会做每件事都系站喺香港人嘅利益囉。咁解答咗你啊！佢唔系咁咪屌窒佢咯，系咪先？ 冇错， 咁样咯。 喂，但系你屌六八九就迟啲就唔喺香港屌咯。 喺边度啊？ 佢有个咩两日游啊嘛？ 哦，系、哦、上海讲埋啦，上海游啊。 喂，有咩地方？有咩景点介绍啊？ 终于有旅行啊！喂，正啊！ 有咩介绍？ 我谂住呢几日我打俾长毛啊，因为佢哋系4月12号上。 长毛去唔去啊？ 唔系，我就系想阿长毛去啊。 梗要啦， 因为我都想带长毛去游，喺我4月13号咧就喺上海。佢哋4月12号就喺上边，咁咧就梗系约长毛去啊，行山路啊，带佢去啊。 我哋去得唔得？ 吓， 一齐去得唔得？ 咁冇问题噶。我摆展览啊。 係啊，咁我啱啱有幾日空閒嘅，因為我16號擺展覽，咁我13號上去，咁啊，所以我呢幾日打俾阿長毛，等下問下佢信。 四月係嘛？ 係啊，咁啊，你講嗰個團就都係話。 咦？十月13號星期六日喎。 嚇？ 六星期六日喎。 咁點啊？ 冇 做節目啫嘛。 係咯，要停台咯，停台啦，係啦。 OK， 咁啊，嗰個就即係 好隆重啊，個 傾政改。O K， 系咩？有讲话政政 有，好似系话上去倾政改嘅喎， 唔系净 系 上 去倾， 吓 系交流， 交流。 特首梁振英就宣布就获中央同意安排全体立法会议员咧，下月中旬就访上海交流， 交流。 廖慧嗱，即系预料咧就为呢个政改谈判铺路。咁据报道咧，就北京咧会安排中央官员咧就同啲议员会面啦。咁為怕惹起泛民以至部分建制派嘅反彈咧，呢一團人咧就個帶團嗰個咧就唔會係梁振英噶啦，就會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啦。 團長 阿梁振英咧就只會喺行程裏邊咧即係出現嘅啫。啊，不過咧泛民嘅議員咧就對於呢個訪上海嘅態度仍有保留。 即係校長就唔去啦。而家好多校長同你傾兩句，班長帶你哋去。 係啊，唔係咁咧就。就即係宣布咗之後，其實呢幾日啦，就泛民大部分人都話唔去啦。阿鬱敏已經講咗係唔去啦。民主派民主黨好多人又話唔去啦。 喂，點解鬱敏唔去啊？ 我搞錯、啊，大佬你哋又聽節目，我又冇聽。 喂，呢、這個咁好機會去表達， 我而家唔好肯定長毛去唔去啫。我啊想說服阿長毛，嗱，我幫政府㗎。 係咯， 我真係想說服長毛去，因為我即係我覺得有啲地方係我可以同阿長毛啊食下飯啊，飲下酒啊咁樣。 慰勞下啦，慰勞哥啦。 好耐都冇見佢，咁啊話喺上海。 系咯， 他乡遇故知咁好开心啊！即系我觉得好正， 同埋最好喺上海 啦， 同长毛影张相啦。 咁啊，但系嗱，我头先嗰段嘢又系，其实都有啲嘢系，我系觉得又系一厢情愿啦。 点解咧？ 即系你觉得梁振英带团 ，OK， 系冇人会跟你去嘅。咁你凭咩觉得曾玉成带团又会？ 好多人跟你去咧， 好多人跟你去 咧，唔系呢个咪文泽制咯，我带 文牛带团就多人跟你去，系咪先？ 去晒，民主当时去晒，屌 系咯， 吓你得晒，你得 AV 人，你 得 AV 一定去， 唔系你得 AV 人几好 ，AV 人一定去， 大啦， 好在底集啦，一定去啦， 双雪林啊嘛，想搵双雪林啊， 系咯，咁所以系，同埋真系嘥气啊都。冇咩補充㗎啦。 唔係，我就諗住問下你有咩景點介紹我哋啫嘛。有啲議員好似少去內地。 乜嘢景點先？ 即係會令到個 介紹俾 AV 人啦。 佢哋去嗰啲通常咪又係外灘咯，呢啲咁多啦。 有冇啲交流啲㗎？ 靜安區啦， 新天地嗰啲啦。 有冇新天地？ 靜安區啊，或者啦，嗰啲就去靜安寺拜神咯，嗰啲就即係嗰啲咁樣。仲有就。城隍廟食呢個小籠包啊， 小籠包 夜晚有咩地方去啊？ 對，睇下浦東啦、陸家嘴啦嘅宏嘅繁榮啦，浦東嘅繁榮啦，即係嗰啲咁樣啦。或者仲有應該就會睇下未來嗰個迪士尼嘅嗰個嚇，而家個進度啦，諸如此類咁樣咯，就係咁咯。 夜晚有冇啲地方？ 即係啲議員都唔知係幫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夜晚係 啊， 夜晚 喂，聽 曾鈺成啊，你講冇地方去。八点翻屋企瞓觉你，跟刁民啊，跟我哋啊， 屌听你咁高，我都唔想，我都唔去啦，我 系 要系啊，咁 懒惰，所以我可以有能力嗱 ，OK， 真系噶，梁振英或者罗范搵我，我系有能力叫到长毛去， 三万元。 喂，唔係，真係各位，即係如果有阿鬱敏嘅 fans， 真係叫佢去好喎。 係啊， 點解唔去啊？係 啊， 咁係咯，真係。 咪一黐線嘅真 係，唉，算啦。 嗯， 有咩好傾啫？我都唔知有咩好傾。 咪咯， 係啦， 交流啊嘛。 會唔會梁振英搭架機又失咗蹤咧？ 喂，有冇咁講？ 哇，好喎呢個， 我真係好想做咗， 係嘛？ 咁幾好啊呢？ 咁教主要試下。 教主試下咩啊？ 勇武啲啊嘛。 勇武啲啦。 勇武啲咩 啊？ 去上海劈友 係嗰啲啦， 都得嘅，係咯。 教主要做節目啊，冇辦法啦。 咪仲有一個月啦，我哋睇下聯絡下長毛啦。 好，如果我約得成阿長毛，就喺呢度公佈，係 嘛？成班上去啊， 係啊，叫做都幫香港政府做翻件事啊，我哋都 係好啊，非常 好嘛。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係 辛苦曬馬拉松，越衝先，就衝先。 我終於錄完曬所有節目啊，今日啊，犀利啊，堅啊，真係要揀翻只，我好中意。夜歌慶祝一下啦！啊，突然間記起一個法國女歌星， 阿里西，哇，我好鍾意 ,ok, 咁啊。 有首歌亦都系叫做波都拉菲啦。 有歌名嘅真系唔知啊。又系未揀嘅 ,ok。咁啊最后送一隻阿里西嘅歌俾大家啦。咁啊又系符合靚女原则歌好听嘅原则。咁啊神正啦。但嗱阿里西咁 ,ok, 讲多两句啦。今时今日就麻麻地㗎啦。结咗婚啊生晒仔啊就。 有冇生女 中女嚟㗎啦。咁啊但系即系当年系少女嘅时候呢。 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索到爆啊可以话俾你听。咁啊就系咁咯。 就咁啦。 好啦下个礼拜北上频道再见啦。 拜拜。 拜拜。pas d'un pour